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真的觉得非常寒冷，所以我在路上就一直想，今天一开始一定要播放一首欢快的圆舞曲，来预示着寒冷的冬天，但是我们的心却很温暖。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而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在198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大师卡洛斯克莱伯带来的第一首新年音乐会上的曲目，叫做渐快圆舞曲。 圆舞曲虽然有着春天的气息，可是由于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听圆舞曲，而且此时在维也纳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舞会季。什么就是舞会季呢？就是很多上流社会或者是王公贵族家的千金小姐们步入社会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社交季，然后都有进行这些舞会季。每年的一月到三月就是维也纳的舞会季的高潮部分。而说到圆舞曲，也让我想到前些日子去了趟什刹海，然后什刹海的冰场都已经开放了，冰场上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不禁让我想到这些动听的圆舞曲真的很适合在冬天来聆听，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还有一种春天的感觉。而最近呢，天那么冷，然后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生病感冒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保暖，也要注意多喝水。很多朋友都说，哎，那天那么冷，是不是到了数九天了？当然到了。数九天什么意思啊？就是冬至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节气，其实很多数九天是从冬至开始的，而冬至后的第十九到第二十七天，那我们的阴历有九九的说法，用来计算时令。那计算的方法呢，就是从冬天的冬至日算起开始，然后每九天为一九，那最冷的就是三九天。那现在到底有没有三九天呢？当然是。那像今年的数九天呢，是从2017年去年的12月份开始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是1月9号开始了三九天，一直到17号都是最冷的日子，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防寒保暖。这里是古典流行，我想今天带给大家既热情又温暖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度过寒冷的冬天吧。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签到，我爱钢琴你好，还有 Mr. Lee， 还有望会飞的老马遗忘，还有 He 叶子，衙门胡雪迪，还有官纸水王。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尼克 F 又是你签到的，还有 MJG Iron 角鹤山人，缅甸猫秋水风神安卓，还有金美美清秀邵阳说好天气等着好音乐， Rebecca 怪哉虫铮铮，还有秀杰，那个 F 说了家里有些冷，实在不行找一些取暖的方式。溪水长流你好，而秋水风人说了现在应该播的是圆舞曲，听完后你会暖和点儿。秀杰说了，哎呀这么冷的天儿也不来场雪，冷得不可原谅。是啊，今年的北京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干燥呢？所以大家如果家里那么冷的天儿，而且开着暖气的话，可能还有些干燥，最好弄点加湿器。还有平衡，还有那个 F 说了现在就是三九天。是啊，刚才我说了一月九号到十七号都是这样的天气。那这里呢，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小提琴跨界音乐，而演奏者呢则是古典小提琴家约夏贝尔，这首曲子叫做《为了你》。Thank you. 刚才一首拉丁爵士的《为了你》，我想一定开启了大家的热情。而说到探戈，我记得在上周给大家播放过，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最有名的，今天最有名的探戈《一步之遥》。同时呢，这首曲子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特特夫的版本，这个曲子融合了另外一首探戈作品，叫做《化妆舞会》。来听听这首著名的探戈。无论是化妆舞会还是刚才这首一步之遥，总给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而下面这首曲子则缠绵很多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依然是约瑟贝尔和他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改编自很有名的爵士音乐，我有趣的情人。 another friend is virtued of parade. Thou knowest not, my dim-witted friend, the picture thou hast made. Thy vacant brow and thy tousled hair conceal thy good intent. Thou noble, upright, truthful, sincere, and slightly dopey gem, you're my funny valentine, sweet comic valentine. You make me smile with my heart. Chenoweth， 有人叫他四月季，是一位百老汇歌唱家，包括电影、电视剧以及配音演员。那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他和 Joshua Bear 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作品《有趣的情人节》。其实这张专辑很有意思，因为 Joshua Bear 和马友友一样，平时以古典为主，而繁忙的演奏行程之余，他也经常尝试各种古典之外的音乐领域，所以跨界对他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陌生。

寒风，暴雪，一夜中的震撼。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下半时段，我是古月，欢迎你的收听。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千住明的《冰雪女王》，而接下来进入到300多年以前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冬天》。看到百度搜索中有这样一句话，用音乐最早书写四季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其实这不正确，维瓦尔第不是最早用音乐书写四季的，但是他的音乐当中四季当中的技法，而且当时用语言来形容的确很少见这样的标题音乐。就好比维瓦尔第四季冬，描写的是人们在冰上滑稽的行走，以及在炉火旁眺望窗外的雪景等景象。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维瓦尔第特别在总谱上为这一段写道，这就是冬天，虽然它给人们带来寒冷，然而它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你可以在冬日中，在寒冷中滑冰、滑雪、穿越，感受寒冷，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对春天的渴望与期盼。Thank you. 是这样说吗？冬天过后，春天还会远吗？所以开始在这里，我一下就给你带来了春天，来自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春天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所起的，而是后来的人们根据这首音乐的感觉属于贝多芬的早期创作，而且音乐中，尤其是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中所洋溢的青春气息，所以被称为春天奏鸣曲。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说我要为你囊括四季，我们听过了冬天，听过了春天，这里是秋天，很有名的秋叶。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Ceux qui s'aiment tout doucement sans faire de bruit. Et la mer pass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amants. Desunis.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冬天，春天，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跳过了一季的秋天。这首曲子来自《秋叶》，而演唱者是被称为法国香颂女王的伊迪特·皮亚夫。她在唱这首香颂的时候，也用整个生命唱出了她对艺术的渴望。而刚才的这首歌呢，也是用英语和法文来共同演唱的 Autumn Leaves。 在听过了三个季节，我要为你过渡到的是夏天了。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Ela menina que vem e que passa. Doce balança, caminho do mar. Nossa do corpo dourado de sol de panela. O seu balançado é mais que um poema. Coisa mais linda que eu já vi passar. Ah, por que estou tão sozinho? Ah, por que tudo é tão triste?Ah, beleza que existe. a beleza que não é só minha e também passa sozinha. Ah, se ela soubesse que quando ela passa, mundo sorrindo se enche de graça e fica mais lindo por causa do amor. 大家的留言，青云飘然说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伊迪特皮亚夫的秋夜 Autumn Leaves， 颤颤的声音，悠悠的琴声，勾勒出淡淡的清愁。艾瑞问了，这和唱《盗梦空间》是同一位歌唱家吧？是的，这都是伊迪特皮亚夫。大概在十年前，在盗梦空间演出之前，这部电影之前，我记得古典流行就曾经多次介绍过伊迪特皮亚夫。她被誉为是法国香颂女王，她的外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麻雀，看来以后还会讲她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听众，不同的朋友，我们可以多讲一些音乐的故事。姬美美说了，夜莺莫扎特，哎，不全是。这首曲子混合了两首，一首我说了，到了夏天的季节，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伊帕尼玛的女孩。对呀，这首曲子是一首博萨诺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沙滩，在夏季凉风习习的时候聆听这首曲子。而后面呢，还有一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的魔笛夜后花腔女高音，对，不是夜莺，是夜后。他的音乐就好像是很寒冷的冬天的感觉，也好像是冰雪女王，是吧？所以从夏天一下子又穿越回到了冬天，这首曲子所带给我们。开始的圆舞曲，到节目最后，我也为你带来一首轻松着、有点小曲子影子的感觉的作品。这首来自于《国王与小鸟》，相信《国王与小鸟》大家在年底的节目当中都听过。这样的抒情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诉说着一年四季默默的故事，诉说着春夏秋冬的轮回。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音乐中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冷暖。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欢迎收听下面的我和你一起唱。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